第五届全国儿童围棋赛从10号到17号在平壤的跆拳道圣地馆举行，有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选手参加。本届赛分两组进行，以男女个人赛和男女团体赛等方式决定胜负。甲级组由小学1、2年级学生参加，乙级组有幼儿园高班以下的儿童参加，向获胜的选手和团体颁发奖状和有关奖品。